是绝对孵不出来小鸡崽的。人的生命亦是如此，寒冷可以让人长寿，而高温，过度的高温会让蛋白固化，甚至于加速衰老。所以啊，在地球上不同的位置的人的寿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风水学是封建迷信，那你看看地球上住得离赤道越近的人越短寿，住得离两极越近的人越长寿，这又是什么道理啊？这不正是天地自然经度纬度气温环境，看不见的风，看得见的水，对人的生命健康和长寿的影响吗？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小孩家里的孩子就怕肺热，一旦肺热伤了，肺热小孩就容易得哮喘病、咳黄痰，甚至肺脓肿。反过来呢，你看那个孩子整天光个屁股，北方的孩子冻得鼻青拉瞎的，脸蛋通红的，没事儿。这孩子到大了身体都很壮啊，甚至还可以长寿。所以通过咳痰便可辨知肺之火还是肺之寒。所以给大家一个促进肺的排痰的食疗方，这个方法叫什么呢？核桃仁冰糖蒸梨，可以把浓稠粘液的痰化成稀稀的，利于咳出，利于肺气的畅通，还能平抑肺火，补益肺的津液，肺的津液足了，人皮肤就滋润。那么还有一种叫肺的虚寒之症，还是这个方子，只不过加了一味生姜。加姜干什么呀？哎，姜呢是驱寒的，是吧？所以核桃仁冰糖生姜蒸梨给什么样的人用啊？给咳白色泡沫样痰的肺的虚寒的人用。所以心火过盛肺生脓肿，心火不足呢，心气虚的人呢就容易慢支咳白色泡沫样痰得气管炎，这就是肺的虚寒之症。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知道。那么反过来，肺的津液它又来克谁呢？哦，肺的收敛之气是克肝木的。你看，这又和我们前几档的节目头尾呼应了，这就是五脏之间相克，制约病之转归。所以人的一个病可以变两个，两个可以变三个，甚至变五个。但是你去把这五个病吃五种药去治，还是正本清源，一是救急，二呢是找到病的始发点而调根本呢？所以吃的药越多并不代表治的病越多，而养生培固人的元气，根据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去调人的脏腑。什么叫养生啊？很多人认为啊，得了病就得打针，就得吃药，是吧？说养生这个东西是有钱人的游戏，吃也吃不好，吃也吃不坏，所以成了有钱人消遣的游戏。所以这样的错误认识等于把祖国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瑰宝给当成了花瓶，给当成了糟粕。什么叫养生啊？养生啊，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人类是无法改变自然的，我们对自然的强行的去改变，只能遭到自然界更强的报复。所以去改变自然就是对自我的毁灭。所以呢，我们的祖先用他聪明的才智总结出了这样的养生理论。生就是生发，生生不息。人类无法改变自然，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以达健康长寿安康和谐之道，这就叫养生。特别啊，近些年来在中国医药保健事业当中，养生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养生文化也逐渐的从原来的蒙昧的状态逐渐的走向百家争鸣，逐渐的走出大浪淘沙的过程，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一个的体系。那么同样，随着百姓朋友们对养生保健的正确的认知和实践，那么养生它的实际作用已经凸显出来。养生学、养生方式方法不是万能的。如果有谁告诉你养生包治百病，那个人就等于把自己美化成了神医，那个美化也就是最大的丑化。所以我讲过，天底下没有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如果有的话，假的，骗人的。因为我们老祖宗早就讲过术业有专攻，是不是啊？那么保健养生不是万能的，而在现代高科技的今天，在我们的物质文明得到了很高的提升和彰显，在人们的精神文明相对的空虚落后的今天，穷的只剩钱了的人，心理的贫穷、文化的贫穷时代，那么没有养生是万万不行的。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养生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是什么，养生不是万能的，没有养生文化对于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来讲是万万不行的，是不是？那些把养生吹成万能的人是别有用心，那些把养生贬低的一无是处的人更是心怀鬼胎。现在的哪个百岁老人没有自己生活的偏好，没有自己养生的方法和习惯呢？但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整体，所以中国的养生文化一定要追根溯源，像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圣，像这些成功的已经载入史册记入经典的传统养生文化智慧去求取真经。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七情养生情志篇当中的恐伤肾，把肾经的损害和培固的原则给大家说清楚。肾经的不足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三的病因，先天不足者源于父母，但是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埋怨，是不是啊？天底下无不是的父母，不是说天底下的父母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而是告诉大家天底下没有任何儿女有指责父母的权利，那是绝对没有的。给你命了，你的身体受制于父母，你还想要好要坏，还想挑肥拣瘦，你没那权利。所以这是中国的孝道。所以有些人呢，得个糖尿病啊，长个瘤子呀，没事就盯着遗传呢，怎么着啊？是不是啊？ 就算这跟父母有关，你还要把父母杀了不成？所以中国人是讲孝道的。遗传，所谓的遗传病是儿女的不孝，这大家清楚，这叫先天不足。二者呢叫后天的失养。圣经的后天失养，一个是生活行为，是不是熬夜的、劳累的、干活不要命的，是吧？物欲过强的。什么叫物欲啊？贪得无厌。我给大家讲了三戒：人之少年，气血未定，戒之在色；人之壮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是吧？人之老年，气血已衰，戒之在贪，戒之在得。那这个斗呢，又分文斗和武斗。武斗伤筋骨，文斗伤五脏。所以内伤的病往往比外伤的病更难治疗，是吧？这是生活行为伤肾经。第三个叫久病伤肾，降糖药、降压药、抗生素叫肾脏三毒，是吧？降压药伤肾，说明书上写着呢。降糖药的肾毒性，说明书上还写着呢，自己看。抗生素伤肾，说明书上也有，但不容易理解。抗生素叫杀菌的药，是寒性的，肾积水、肾结石，乱用抗生素，小儿之耳聋，是药毒。这是肾经劳损的三个方面。那么如何培固呢？人生的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三个调节方案。人之少年是立志的阶段，是不是啊？老夫子在《论语》当中写道：“吾之十五，立而为学。”什么意思？说人呢，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是要有志向的。你再看看现在，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干什么呀？在打网络游戏呀，是不是啊？在网络上模拟杀人、模拟枪杀呢。他的志向是什么？是成为杀手，是成为游戏玩家的高手。所以呀，毒害了一代人呐。这个就不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要知道这一点：人之少年要立志。小孩有志向的，他不得慎言。小孩呢，天天吃喝玩乐的，小儿肾炎、心肌炎一个都跑不了。所以说人立志啊很重要，不但对人的事业、对人的健康都很重要，这叫目标教育，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讲志向远大，对于一个青年、对于一个孩子，对他的未来是非常的重要，是吧？那人之壮年要立什么呢？要立业，是吧？现在好多呀，中年人甚至是青壮年，一大小伙子给我打电话问肾炎，问了半天我没听出来，我以为是大姑娘呢，是不是啊？哎，男不男女不女啊，是吧？男人的阳刚之气哪去了？没了。肾精不足，牙齿松动，头发早白，不长胡子，骨质疏松。所以啊，老夫子讲说三十而立，这个立不是有车有房，指的是成家立业，是吧？你如何为人夫，如何为人父，这个就是三十而立，立家立业的阶段，你到底立没立起来，是不是啊？有的人因为工作压力大，上网喝酒，泡什么呢？泡夜店啊，唱歌啊，美名其曰疏解压力。说这样的人压力永远疏解不完，为什么？他没有立业， 肾经大亏之兆，是不是？那么追溯到之前呢，就他的父母没有教育好他，是不是？所以人的壮年得病是自作自受，小孩期得病是父母之过，但是孩子没有权利埋怨父母，而父母应该自责，这要清楚。光责还不行，你改变。那么人之老年，你想健康长寿，你想肾精足，要立什么呢？要立德啊，立德就是做好事，是吧？做善事，于心于德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说到了恐伤肾，恐惊则气下啊，人受到了惊恐之后气是往下走的，是吧？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夫，这人的名字呢叫叶天士啊。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产妇，是吧？难产在家。说那时候没有妇产科医院，是吧？在家生孩子，是吧？难产，是吧？这个稳婆呀，啊，接生婆解决不了了，就把打发家人就赶紧，就把这个叶大夫请来了，是吧？叶天士请来了。叶先生一看情况，就跟他们当家的说了，说赶紧给我取来啊200铜钱呢。不一会儿这一串的铜钱就拿来了，是吧？哎，这叶天士呢把这钱呢，这一串钱把它拽折了，这钱就哗啦啦就撒到一个簸箕里。回后啊就让人拿这铜钱呢往这个墙上，往墙上扔，哗啦啦哗啦啦往墙上扔，是吧？哎，让这个孕妇，现在这个难产当中的产妇能听得见。结果呢，这个铜钱打墙哗啦啦的声音刚响了不一会儿，哎，结果呢，产房内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之声，啊，生了，是不是啊？你看后来呀，这产婆是吧，接生的这个接生婆是吧，包括呢这叶天士的徒弟啊，是吧，都问他说怎么铜钱声一响这孩子就生下来了呢？叶天士呢说了句玩笑话啊，他说什么呀？哎，他说人嘛啊，生下来就是为了抓钱的，这钱声一响，铜钱声一响，这孩子就容易来到世间。实际上呢，叶天士啊是跟这些人开了个玩笑，是吧？用现代中医学的理论来讲，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啊，实际上就是惊恐，恐则气下。啊，恐则气下。啊，这响声让产妇很惊恐。一惊恐之后这气就往下行啊，就有助于推动，是吧，胎儿娩出体外，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恐则气下的例子还很多，是吧？吓尿裤子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这老百姓都知道啊，一惊吓小便的门把不住了，吓尿裤子了。那么还有一种惊吓现在比较常见，是吧？ 小儿的癫痫之症。说这个惊吓怎么还会导致癫痫呢？癫痫症现代医学讲是脑电波的异常放电现象，是不是啊？大部分什么样的人得呢？脑外伤啊，脑外伤，脑囊虫，脑中风当中的脑出血后淤血液化吸收形成的脑积水，这些物质刺激导致了脑细胞异常放电。这个放电呢，就好比自然界的打雷呀、啊，那对身体的伤害是相当大的，轻者四肢抽搐，重者呢神志不清，眼珠上翻，二便失禁，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癫痫的大发作和小发作。小发作就愣个神儿，这大发作呢，二便失紧，牙关紧咬，眼珠上翻，口吐白沫，四肢绷紧，每次发作3到5分钟，每发作一次脑细胞成千上万的死亡。所以发作后这个病人特别的什么呢？疲劳。发作后人表现为什么呢？意志力的消沉，记忆力的下降。因为脑细胞坏死掉是不能复生的，所以发作的次数越多，大发作次数越多，对人伤害越大，是吧？那么脑电波异常放电的根源是脑络不通了。那小儿的惊吓为什么还能吓出来癫痫症呢？大家注意，我刚给大家讲完，恐则气下，气往下走，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往哪儿走，血就往哪儿走，是不是啊？气往下走，血往下走，上面就空了，啊，上面就空了。所以严重的惊吓导致短瞬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对于成人来讲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对于小孩，纯阳之体的小孩，可能伤害就比较大。所以脑髓出现空虚，他就会发癫痫之症。那孩子什么时候这病才能好呢？西方医学说常年吃药，中医说呢填固脑髓，而咱们客观的讲，这个病大部分是有固定的病程的，小的病程3年，长的病程在5年左右。换而言之来讲，你的肾精足了，脑髓脑窍通了，这病就不犯了。为什么要避免癫痫病人的惊吓、劳累、寒凉、情绪激动？就防止气血走窜，防止脑袋上气血空虚。另外又教所有的癫痫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讲了地龙蔗糖饮。这个地龙就是蚯蚓呐、啊，它在土里钻，它的最强的性就是走窜，所以它就可以把气血引到头上，叫地龙啊。哎，让脑络是通的，防止异常放电，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哎，所以这也是恐伤肾的道理。意志力非常的薄弱，这病很难好。为什么呢？因为意志力只是个现象，决定意志力的还是你的肾精，所以这就是物质和功能之间的相辅相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说做粥还是做饭，你是不是得有米呀、啊？连米都没有，你拿什么做饭呢？拿什么做粥啊？是不是啊？说一样的道理，肾精足，你就有定力，就有志向。所以呀、啊，我常讲，心疗养生帮助广大癫痫的朋友建立生活自信心，加之中医导引术强壮肾精，这是养生之关键。所以养生防病治病，一方面讲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另外我还要给大家一句话，是吧？叫什么呢？ 叫尽人事，听天命，是吧？中国人呢，是最不认命的，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坚强的意志力。那么尽人事什么意思呢？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要把它做好。那最后能不能得到？听天命，不要过度的去偏执。所以听天命是尽力了之后去听。反过来，那些只是听天由命的人啊，说你命里啊能当总统，你天天搁家睡大觉，你当总统了，没有尽人事的人就没有命，是不是啊？啊，所以中国老百姓啊说听天由命啊，说这个命运绝对不是封建迷信啊，所以认命一定是努力了之后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这个结果。而且连努力都没有的人，你没有资格说认命。哎，所以中国人这个中庸之道是很重要、很科学、很智慧的。啊，努力完了啊，我认命了，是不是啊？哎，就像领导夸你的时候，啊，好多人很谦虚，哦，只是运气好，啊。而有些年轻人啊，我努力了啊，我怎么付出了，是吧？你看着吧，下次领导肯定给你穿小鞋。所以中国人在说运气好的时候，自己已经努力了。如果没有努力，再有运气也是白搭的。所以这又涉及到了中国的哲学文化，啊，就不说了啊。肾精的养生，主骨生髓，骨缺血有三度，啊，三度。第一度是骨质增生，这叫伤于形，是不是啊？就像那树啊，树叶秋天落了啊，树叶落了，正常嘛，啊。骨质疏松，伤于干，树叶落了，树枝都掉了，是吧？树干呢也断了，哎，这是二度骨缺血，骨质疏松。三度骨缺血，压缩性骨折，脑萎缩，是不是啊？树根儿都已经被掘出去了，你这树还怎么活呀？所以骨内容纳着髓，保护着髓，髓滋养着骨。骨头断了，骨头软了，里边的髓也干了，这叫灯枯油竭，所以叫骨缺血的三度。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再引入一个半条命，好多话是忠言逆耳，不中听，但是很经得起我们大家伙的品味。你得品它，你咂摸咂摸它啊，你不要认为哎呦这句话肖老师说的不好听，是话是难听了点，但是是真话，是不是对你有用的话，是不是啊？啊，有人旁边天天拍你马屁，你要小心，天天在你面前说好话的人，这个人就要动坏心眼了，是不是啊？麻痹你了。而忠言逆耳，你看我给大家讲，我说人得病自作自受，听着很刺耳，但是如果连这样都硬是不上去的人，他就会怨天尤人，他就会忘记了自己对生命、对命运、对健康的主宰作用。那么反过来，我给大家例举了几个半条命，肝硬化腹水，这叫肝衰竭；心肌梗塞支桥搭架，这叫心衰，三度心衰，最严重的心衰，是不是啊？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先天之本呢，那本都没了，你还怎么活呀？半条命。放化疗，肿瘤放化疗，骨瘦如柴，饭都吃不进去了， 还在吃药的人，民以食为天，连饭都吃不进去还在吃药的人，你还能活多长时间？还是半条命。这些大家都容易理解。那我今天给大家新讲的这个不容易理解，那你也得把它理解了，就是我说的三度骨缺血，脑萎缩加压缩性骨折，肾精已经快干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但是朋友们想过没有，人如何才能够健康长寿？那么长寿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肾精啊，取决于肾。那有人说，徐老师你有依据吗？有，《黄帝内经》上说，女子七岁齿更发长，男子八岁发长齿更，是吧？说怎么捣鼓来捣鼓去，就这两句话呀，没错。啊，你别看就这两句，说小孩啊，小女孩到了七岁了，长头发比小小的长得快，换牙呢比小小的换得早，这俩都是由肾精所组，所以肾精决定着人的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和寿命。说人到老了耳朵聋了，是不是啊？腰弯背驼了，晚上尿频了，骨质增生了，这都是肾精已亏，人的形体才坏掉的。说一样啊，在别人已经脑髓空虚骨质疏松的时候，你却依然筋强骨壮，髓海充盈，耳聪目明，那你就年轻。所以比同年龄段的人的年轻，你就比同年龄段的人能多活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所以人的长寿是由肾精决定的。所以啊，三度骨缺血，我把它也叫做半条命。为什么？肾精已经快干了，元气已经快耗尽了。所以补元气一年四季皆宜，而四季所陪固的又不同，所以我教了大家观察元气亏虚充足的最简单的标准，一个是三个金标准，吃饭睡觉走路，是不是啊？再一个更简单的就是照镜子看你的牙齿脸色，牙齿坚固，被牙龈紧紧的包着，元气足；牙齿裸露，牙龈萎缩，元气亏。牙龈是嫩红色的，元气有生化；牙龈紫黑色的，元气生化不了，在吃老本。你看，这就是中医讲的现象与本质，观其标而识其本的道理，是吧？所以，希望更多的骨缺血的朋友，你要准确地给自己定位，你是一度骨缺血的提早增生，还是二度骨缺血的骨痛骨质疏松伤到了树干，还是三度骨缺血已经病到了树根上呢？辨证施养，先补元气，后养五脏，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可长命百岁，德行厚德载物者，天寿180岁。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五劳 我给大家已经做了相对比较详致的介绍，也是更加深刻的让百姓朋友知道了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人得病啊，都是呢自作自受。那么不是说我们知道什么伤害身体我们偏要去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除非呢心里边有障碍，是吧？偏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而更多的人呢，是因为无知，是吧？中国人是很讲道理的，是吧？中国人说不知者不怪，是不是啊？无知者无过，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我犯了错啊，大家不要怪我，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抱这种心态啊，不知道就没有罪过了。相反呢，中国人呢对明知故犯，对知法犯法，哎，中国人呢是特别的反感啊，而且叫什么呢，哎，叫罪加一等。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知而病，或者说你去明知故犯，那么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它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是不是？所以好多听众朋友经常讲，哦，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吃苦头了吗？你照样吃苦头，甚至因为你的无知，可能你还会吃更多的苦头。说那怎么办呢？哎，所以养生防病治病，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对养生、对健康、对长寿，从无知到有知，从无为到有为的一个学习转变的过程，是不是？我给大家伙讲五劳的时候，很多人呢恍然大悟，是吧？原本以为这就是生活，和病有什么关系啊？而我们讲了五劳之后，很多人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病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久视伤血，为什么熬夜工作的人多半眼睛不好，肝脏不好？为什么长时间在电脑旁工作不能做到劳逸结合的视力受损，还经常抽筋儿，得颈腰椎疾病？都是久视伤血，肝血不足，不能养筋所致。回过头来呢，大家又问了，为什么长时间从事脑力劳动，动脑动眼的，不动手不动腿的，得心理性疾病的人非常多呢？原来是伤了心神，是不是啊？久坐伤脾，人生贫血抑郁之症。久立伤骨，骨质增生症，是不是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是吧？久行伤筋，是吧？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是吧？闲着不动得，过度劳损还得，久卧伤气。大家呢也越来越明白了，是吧？人睡懒觉对身体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人呢要日出而作，要顺天地自然之气， 养人的五脏之气。这是五劳，生活行为造病，是吧？人能够正确的驾驭身体，做到劳逸结合，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睡有睡相，人就可以不得疾病，因为你避免了五劳。但是健康长寿，光有体态还不够，还需要内在的软件的调整。那么这个内在的软件是什么呢？大家伙知道，就是人的情志。相比啊，人体身体结构啊，人身体上的疾患，肉体上的疾患来讲，那么情志上造的病对人的伤害更大。而且呢，在现代医学水平、医学手段的条件下，又很难确诊，所以呢，也导致了现在的情志造病的诊断费用极高，甚至难于诊断。但是呢，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圣，他们的养生智慧已经把这个七情所伤破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不是？喜则气缓，气缓血行瘀阻伤心脏，大喜则心肌梗塞脑中风，这是喜伤心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人到老年不能大喜，不能老给老人惊喜，平时年轻人惊喜点无所谓，老人惊喜是要命的。怒则伤肝，怒则气上。这个怒又分大怒和小怒，大怒则肝血上冲，冲破脑络则生风，那是脑出血，是不是啊？脑血栓，眼底出血。小怒呢，小怒是肝的瘀症，气血往上走，走到一半冲不开了，堵住了，什么毛病啊？甲状腺的结节，梅核气慢性咽炎，乳腺的增生，是不是？这个气儿还会导致胆囊炎、胆结石、胃痛。这个气瘀在哪儿，哪儿就形成瘀结疼痛。中医说不通则痛也。那怎么把它打通啊？哎，你接着气，它接着堵，接着得病。所以光知道药是不够的，正本清源，良好的情志是不让疾病再继续造病的关键。这叫怒则气上，易伤肝。当然啊，长时间的久怒还会导致高血压病，这就是中医上讲的叫肝阳上亢之症，对不对？哎，这叫怒。思，思则伤脾，是不是啊？思虑多了伤脾了。所以聪明的人得糖尿病，天天的傻呵呵的，是不是啊？平时啊也听不出来好话赖话，整个人呢天天是吧，心里不琢磨事儿的人叫心宽体胖啊，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得病的，最起码他的脾脏是好的。而相反呢，人特别的敏感，人家一句话他能想三天，这样的聪明之辈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不是？这叫思则气结啊，思则气结，气瘀住了，是吧？所以老思虑的人长子宫肌瘤，得抑郁症，是吧？得糖尿病， 也就不足为怪了。大部分这样的人呢，还爱逞能，愿意多管闲事儿，还管不了，连自己都管不了的人管别人是添乱。因为自己都管不了的人，帮别人也帮不好。所以自知者明，不能自救者何以救他人？养生只知道说别人，而自己不养，所以这样的养生专家是假的。真正的养生专家是边实践边教学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这叫思则气结，总伤脾，那么悲则气消，也叫悲则气散。就像好多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一哭，哦哦，怎么了？休克了，哭的什么呢？哽咽，气儿接不上，这都是悲给人带来的伤害。所以长期悲伤的人伤肺，容易皮肤过敏，容易得鼻炎，容易得肺结核。而久而悲伤的人还会造成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易感性，所以这是悲伤给人带来的病。那么这种情志上的伤害，它比肉体上的伤害带给人的损伤是更大的。所以呀，这些人呢老琢磨事儿，越琢磨呢越悲伤，琢磨琢磨就哭了，这成了现在全世界结核病发病率逐年的抬头。结核病和糖尿病又什么呢？结伴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的现象。而凡是这样的病人，他的社会幸福感很差啊。这个衡量不能用他有多少钱，是不是啊？有多么好的工作，不能这么来衡量，是吧？而是衡量他的幸福感啊，幸福感。所以说钱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但他买不着快乐和幸福。而当人生缺少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即使是黄金也会黯淡无光。所以养生养的不是兜里的钱，是吧？好多人认为养生是富人的专利，那是大错特错的。那说明这些富人很穷啊，心理上是贫瘠的，在幸福感上是贫穷。所以养生到底是养的外在还是养的内在？所以把心疗养生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啊。希望大家明白这样的道理。这是悲则气消，思则气结，肺结核的发病和糖尿病的发病与人的情志之间的关联。这个用现代医学没法解释，他只能告诉你情绪影响健康。你问他什么样的情绪影响什么样的健康，他不知道。但是几千年前在中国的《黄帝内经》上，对于七情篇的阐述是用了大篇的笔墨，所以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养生智慧领先于现代科学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别急，还有恐则气下的道理。所以长时间从事紧张工作的人，说白了做坏事啊，人要积德啊。我给大家讲了天寿180，地寿120岁，这120到180这60年，这个长寿的60年靠的是功德。所以中国人的文化说人呢要好德可长寿，是不是啊？叫仁者寿，是吧？那么这个仁德之心从哪儿来呢？啊，第一个叫不害人，是不是啊？哎，第二个呢叫不诽谤人，是不是啊？第三个呢要成全人，是吧？要有容人之德。 啊，所以中国的仁者寿这个是非常博大的啊，非常博大。相反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样的善恶观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道德观、善恶观也铸就了恐则伤肾的关键。所以人做好事肾精足，牙齿坚固，人做坏事就会生惊恐之心，老而惊恐，肾呢就会提前的衰老，肾精早衰，头发早白，肾精早衰，牙齿早脱，肾精早白，骨关节提前退行性改变，肾精早衰，脑髓空虚，生脑萎缩、脑梗、压缩性骨折、脊髓空洞症。所以说呀，这个七情看是看不见的，摸你也摸不着，但它对人类的健康长寿的影响却一点也不亚于五劳对身体的伤害，是不是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有度，是不是啊？我不能说每个人啊都能什么呢啊成为大德大贤之人，但是人做事善无愧于天，是吧？下无愧于地，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儿女，这就是中国人的养生立德之性。而这样的人你就可以有达天寿的机会。当然了，长寿它不是空穴来风，每个人的长寿都是由疾病的去除、身体的健康以及像青年人年轻状态的一个变化的表现。老话说叫返老还童，养元阳之气，白头发变黑了，满口假牙的牙床上鼓出了新的牙根，长出牙来，脸上面色红晕，褪去了乌黑色和铁青色，老年斑也在消失，老爷子的脚变成跟小媳妇的脚一样光滑细嫩，老哥哥的个子还长了两三公分，因为弯腰驼背，现在骨头比三五年前的密度更加致密，